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伽利略传》。《伽利略传》的原剧作者是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是德国现代著名戏剧家、诗人，他创作的史诗戏剧派对当代欧洲及世界戏剧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剧作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蓝记》等。《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的重要代表作，剧本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内涵深广的科学家形象，揭示出在历史转折时刻，科学与愚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伽利略传》，改写刘静荣，演播张家生。 160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阳光洒满大地，在意大利波图亚的一间简陋的书斋里，贫穷的数学教师伽利略在和他的女管家的男孩安德利亚谈论着天文学。房子里摆着一个天球仪，是用木头造成的。伽利略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以前书本里写着的许多东西都值得怀疑，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静止不动的，星星不是镶嵌在透明的天穹上面，它们是运动着的。安德利亚听得十分入神，他的母亲进来告诉伽利略，有一位阔少爷求见。伽利略让这位年轻人进来，他自我介绍说是罗马郊外一个庄园主的儿子，名字叫鲁多维克，想来当伽利略的学生。伽利略十分高兴。鲁多维克告诉伽利略，荷兰最近发明了望远镜，用它来观察远处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很近很近。伽利略问明望远镜的构造，立即打发安德利亚到市场上购买凹凸镜片，准备自己装配望远镜。这时大学校监来看望伽利略，伽利略向他提出增加薪俸，500石库地打发不了日子。校监说，伽利略是教数学的，数学不能给共和国带来利益，因此不能满足伽利略的要求。伽利略只得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伽利略很快地装配了一架望远镜，用一个深红色皮盒子装着，显得十分庄重。他把这架望远镜冒充是他的发明创造，献给威尼斯元老院。那些元老先生们用望远镜观看远处的城堡和船只，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连船上的人吃鱼块都看见了。校监向元老们说，望远镜是一笔好买卖，制造出来拿到市场去卖，一定能赚钱，而且有了望远镜，威尼斯的战船就能更好地和敌人作战。元老们心中大喜，伽利略的薪俸增加了500石库地。可是过了几天，荷兰商船就把一大批望远镜运到了意大利。这时校监和元老们才明白自己受了伽利略的骗。但是伽利略 装配望远镜还有它更重要的目的。他利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的变化和星球的运行。他和他的朋友查格列都每天晚上都聚精会神地观察星空，并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他们发现星星不是镶嵌在透明的天体上面，天空无限广阔和遥远，根本没有什么透明的天体。他们还发现有四颗小星星绕着木星转动，银河上那块乳白色的星云是由数不清的星球组成的，月亮上有巨大的山脉和深谷，它的亮光是太阳照射的。通过这些观察得来的结果证实，地球不是什么宇宙的中心，不是静止不动的，地球和其他星球一样是转动着的。这样，伽利略证实了太阳中心说，推翻了长期被教会宣扬而又为人们信奉的地球中心说。那是1610年1月发生的事情。伽利略用天文学否定了天堂的神话。查格列都害怕伽利略的发现会招来灾祸，因为前些年鼎鼎大名的布鲁诺由于宣讲太阳中心说的道理被教会活活烧死了。查格列都劝告伽利略要小心谨慎，提防教会问罪。伽利略激动地说，他不相信上帝，就相信人的理智和真理，他坚信太阳中心说会被人们承认的。伽利略为了获得更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他离开了威尼斯，来到佛罗伦萨出任宫廷科学家，但他利用望远镜证实的星球运行现象却遭到宫廷科学家的怀疑和嘲笑。不久，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瘟疫，死了许多人，大公爵派来一辆四轮马车让伽利略赶快离开这里，但他为了收集更多的天文实据却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1616年罗马梵蒂冈研究院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证实了伽利略的发现，伽利略的声望越来越大，太阳中心说日渐深入人心，普通百姓都知道伽利略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罗马教廷和伽利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很快宗教法庭就把宣传哥白尼学说的书宣布为天主教的禁书，同时警告伽利略要他停止天文学的研究。宗教审判官还要伽利略的女儿维尔吉尼亚留心他父亲的行动。伽利略沉默了八年，不敢再研究天文学了。他和他的弟子们在家里做着浮体力学的实验。这时安德烈亚已经是20多岁的青年，他对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把自己的老师伽利略看作崇拜的偶像。魔镜片工人菲德尔·托尼一直跟随着伽利略，弟子们总希望有一天重新开始天文观察和研究。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维尔吉尼亚的未婚夫鲁多维克从罗马给伽利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老教皇死了，新教皇是红衣主教巴尔皮利尼，他是伽利略的老朋友，而且是一位数学家。伽利略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让弟子们打开陈年美酒举杯祝贺，随后搬出各种天文仪器摆开架势开始观测。这时欧洲科学家正在研究太阳黑子，伽利略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要揭开太阳黑子的秘密。太阳中心说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意大利大地，伽利略成了人民群众的英雄，民间艺人把伽利略的事迹编成故事到处演唱，宣讲太阳中心说的小说四方流传。这情景真有点地覆天翻的味道， 教会越来越感到伽利略是个危险人物，十分害怕伽利略的学说会动摇教会的统治。1633年，宗教裁判所传令伽利略到罗马。维尔基尼亚伴随着父亲伽利略，这时有一位铸铁匠名叫芬尼，他预备好一辆马车让伽利略逃走。但是伽利略认为大公爵是他的学生，教会总得照顾一些面子，不敢加害于他。何况新教皇又是他的朋友，一位数学家，怎么会审讯他呢？但是教皇终归是教皇，教皇已经不是从前的朋友，他代表的是封建宗教的利益。伽利略吃苦头就在于他只留心观察天上星球的运行，而不注意观察地上人的行动。就像扑灭火灾一般，欧洲各方的宗教代表匆匆赶到罗马，要求教皇火速下令审讯伽利略。新教皇沃尔班八世就是先前的红衣主教巴尔皮利尼，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有点犹豫。罗马教廷如果下令审讯伽利略，必然会给教皇带来坏名声。要是不审讯，这个毁灭天堂的人就会推翻教皇的宝座，老百姓们就要跟着他走。巴尔皮利尼左思右想，对宗教审判官说，不要审判伽利略，他是意大利的光荣和骄傲。宗教审判官毫不含糊地说，这个胆大妄为的人，如果教会放过他，教皇的话谁还听啊？教皇依然慢条斯理地说，伽利略在凡尔赛和维也纳宫廷都有他的朋友，不要轻易动他。这时各方代表要拥进教皇的客厅里来，宗教审判官趁机鼓动说，各方代表拥戴陛下才到这儿来，他们背后站着千千万万个信徒，陛下可不能让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罗马呀。教皇这时穿上全套法衣，拿起权杖，打定主意，威严地说，审讯伽利略。那是1633年6月22日，经过宗教法庭20多天的严刑逼讯，伽利略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拷打，他终于在法庭面前宣布投降，承认他宣扬的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学说是错误的，真诚地悔过，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做违背神圣教皇的事情。伽利略叛变真理，使他的弟子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安德利亚十分气愤地指着伽利略的鼻子骂道，您这个酒囊饭袋，您救了自己的命，整个意大利和欧洲都盼望您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没有英雄的国家，多么不幸啊。伽利略神情颓丧地低垂着脑袋，他理解安德里亚，他责备自己的软弱，这时他深深地感到面对着可怕的刑具和阴森恐怖的法庭，他的勇气消失了。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竟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此时此景，他忽然明白了许多他过去没有想到过的道理。他声音低沉地说，这样可怕的审讯，哪个人能够顶得住？我自认为不是英雄，可是谁是英雄呢？一个国家的深重灾难，不是靠一两个英雄好汉能够把它搬掉的，需要老百姓齐心协力去抗争。由于伽利略放弃了真理，向教会认罪，所以 宗教法庭没把他烧死，而宣布他是宗教裁判所的终身囚徒。此后的89年，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他被软禁在罗马郊外的一幢别墅里，只有他的女儿维吉尼亚和一个修士守护着他。法庭允许他从事小规模的科学研究，但是规定他所写的论文每一页都要交给法庭锁起来。就这样，伽利略孤独地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他的双目几乎失明了，但他追求科学的勇气和信念并没有泯灭。最后，他以惊人的毅力写成了他的力学对话。这时，安德烈亚已成为一个科学家。一天，安德烈亚路过此地，要到荷兰去进行科学研究。这位从小受到伽利略细心栽培的弟子，希望知道老师晚年的近况。师徒相见，没有离愁别泪，而是一次关于人生与科学的坦诚交谈。伽利略告诉安德烈亚，科学的目的就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科学家不能为利欲熏心的贵族们吓倒。像我这样的人出卖了自己的职业，科学的行列里是不许存在的。安德烈亚严肃而认真地听着老师的每一句话，他问道，您当时放弃真理，是不是有计划的撤退，为了做出更多更大的科学成果呢？伽利略十分诚恳地说，不是的，我就是害怕肉体上的痛苦，做出了那种对科学犯罪的事情。安德里亚，我告诉你，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呢。安德里亚感动地向老师伸出自己的双手，但是伽利略却没有和他握手。伽利略感到自己的双手没有资格和安德里亚握。伽利略说道，现在你自己在教别人了，你怎么可以握像我这样的人的手呢？安德里亚说，那么您不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了吗？伽利略坚定地说，破晓了。伽利略告诉安德里亚，我没有浪费时光，力学对话写完了，偷抄了一个副本藏了起来。安德里亚高兴地跳了起来，从天秋椅里掏出副本，迅速地翻阅着。他请求老师让他把力学对话带到荷兰去发表，伽利略点头表示同意。安德烈亚告别老师，昂首阔步地向门外走去。伽利略望着他的背影思索了一阵，然后走到餐桌前坐下，有滋有味地吃起烤鹅来了。安德烈亚来到边境哨所，两个哨兵认真地检查着他的行李和书籍。安德烈亚对哨兵说，你们什么东西也检查不出来，违禁品都藏在我的脑子里。哨兵没有理会安德烈亚的话，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本书。旁边有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孩问安德烈亚，先生，您说人将来能够飞到天上去吗？安德烈亚想了想说，人能够飞上天去，但他需要一个机器。边境检查完毕，一个哨兵对安德烈亚说，先生请上路。安德烈亚越过国境线，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前走去。道路曲曲弯弯，阳光透过云层照射着大地。安德烈亚想着他未来的科学研究，也想念着他的老师伽利略，回忆着这位科学家一生走过的艰难坎坷的道路。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宝剑记》。《宝剑记》的作者李开先是明代文学家和戏曲作家，嘉靖八年中进士，他与王慎中、唐顺之等文人名士诗文唱和，被称作嘉靖八子，写过院本戏六种，合为一集，总名一笑散。李开先还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曾和他的弟子一起拴定过元代杂剧16种。传奇剧《宝剑记》写于嘉靖26年，即1547年，是李开先的代表作。《宝剑记》全剧共52出，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但改动很大，写林冲一再上书参奏高俅和童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被高俅和童贯陷害，突出的是朝廷上的中间斗争。把水浒故事改编为长篇传奇，李开先有开创之功。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宝剑记》，改写赵林，演播吴俊全。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兵乱四起，但东京汴梁却仍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热闹的街道上急匆匆地走着一个30岁出头的男子，他就是宋徽宗的禁军教师，姓林，名冲，字武师。林冲的父亲是个文官，曾做过成都太守，可惜早已病故。林冲自幼习读诗书，后来投笔从戎，到军队里屡建战功，被皇上授予征西统领之职，后因奏本弹劾奸臣童贯，被小人谗言落了个诽谤大臣之罪，降职为巡边总旗，后经张书夜举荐到京都做了个禁军教师。今天他急忙赶回家，为的是给母亲办70大寿。正走着，迎面碰到在军队时的八拜之交，如今出家做了僧人的鲁达。鲁达知林冲脾气耿直，劝他凡事多加小心。到了一会儿家常，两人分手，各奔东西。家中的酒席已经摆好了，虽然说不上丰盛，却也精美雅致。林冲望着慈祥的老母和20芳龄年轻貌美的妻子张真娘，想到朝纲败坏和自己的坎坷命运，心中很是忧烦，不免就多喝了2杯。看看天色渐晚，真娘便扶婆婆回房去了。林冲一个人坐在屋中闲散着无聊，顺手将墙上挂着的一把剑摘了下来。这把剑可称得上是把宝剑呢、它是朝廷赐给林冲曾祖父的剑，传到林冲的手中已经过了数10年的光景了。但见这剑镶檀把，把上秘密地嵌着许多珍珠，鲨鱼皮鞘，鞘上错落盘花，镶着条条的金线，剑体细长，青光流动，寒气逼人。这3尺青剑，倚天可称白昼，沉渊可作龙斗。林冲扶着剑身，感慨万分地说： 宝剑呐、啊，宝剑，你到林冲手中多年，可委屈你了。林冲不能用你横扫边疆敌寇，不能用你铲除奸佞，驱逐鬼魅，只让你每日挂在墙上，悬在床头，任尘埃掩盖你的锋芒，惭愧呀、啊。真娘见林冲闷闷不乐，便劝他想开一些。林冲扶着真娘的肩膀，心事重重地说，当今朝廷信用高俅之辈，这些小人非奸党不容，无资财难进，引诱皇上荒废朝政，采花办石，建造宫室，对百姓横征暴敛，致使天下慌乱，胡马难渡。我虽有执剑之心，但他们强权在手，又得圣上恩宠，上次弹劾童贯便遭贬职，如今若再忍怒他们，他们怕是没有好结果的。万一我有个好歹，母亲和你该怎么办呢？真娘说，官人不要为我担心，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官人熟读诗书，道理比我懂得多，只要官人为国为民，为妻定无怨言。林冲得到妻子的支持，终于抛开顾虑，奏本弹劾高俅之辈。奏本写道，今宣谕使童贯乃行于小人，太尉高俅使斗烧墨迹，他们结党营私，欺君误国，结奸细为心腹，视贤良为仇敌，采办奇花异石，蛊惑圣治，大兴土木工程，靡费民财，如听任他们胡作非为，必然怒声载道，国将不国，这等奸臣必须严办，望圣上明察，以达民心。童贯很快就知道这个事儿了，马上告诉了高俅。高俅一听非常气恼，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他决心拔掉这个眼中钉，可又要掩人耳目，不能太露骨。狡猾的高俅想起林冲那把祖传的宝剑，于是就计上心来。林冲奏本后几天不见动静，心里不安。这天夜里他做了个噩梦，梦见鹰头罗网，虎陷深坑，雀巢损漏，菱花尽破。他心中犯疑，便叫人请来算命先生圆梦。算命先生说，他要被小人陷害，有牢狱之灾，而且家破人亡，夫妻分离，还告诉他造物已定，神鬼难移，是躲不过的。林冲将信将疑地送走了算命人，就听门外有人高喊，林武士在家吗？林冲一见是高俅府内的差人，便问他有什么事。差人说，当今圣上要造宝剑十口，让高太尉监制，太尉听说您有祖传宝剑一口，要用您的剑做个样子，太尉怕您不放心，就请您带剑同去，取了样子就回来。林冲本想拒绝，又恐高俅搬弄是非，便取来宝剑告别真娘，随那差人来到高太尉府。到了高府门前，不见高俅，差人便领林冲到正室堂，还没有人，又到宴宾堂，也没人，七拐八绕就来到了白虎堂。差人叫林冲稍等，自己进堂禀报。林冲等了一会儿，不见差人出来，便迈步进入堂内，猛然一抬头，看见白虎节堂的巨额匾横，心里一惊，忙撤身退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一声呐喊，抓刺客，呼啦啦的不知道从哪儿钻出了几十名官兵，不由分说夺去林冲的宝剑，将他捆绑起来。 原来这白虎堂是军机要地，一般人是不准进入的，就是需要进堂的人也先要除去身带的兵刃方可进入，否则是要处极刑的。高俅看到自己的计谋成功，心中暗自高兴，吩咐将林冲押到军司处审问。高俅的亲信开庭审问林冲，问他为何要行刺高太尉。林冲只要辩解，那狗官哪里肯听，一顿乱棍打得林冲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林冲受刑不过，屈打成招，马上被押进了死牢。林冲的老母亲一天没看见儿子，便问真娘，真娘也心生疑虑，便叫使女景儿到外面打听一下。不一会儿，景儿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大事不好了，官人被高俅抓住了，说他致剑闯入白虎堂刺杀太尉，现已屈打成招，问成死罪了。林冲的母亲一听，立刻哭倒在地，真娘也不知所措，一家人是乱作了一团。鲁达闻讯赶到了林家，一面安慰他们，让快送铺盖和饮食到牢中，一面想办法救林冲。高俅把林冲打入死牢后，嘱咐心腹牢卒，让他在3天之内在牢里杀死林冲。张真娘为救丈夫，怀揣一把锋利的匕首，拼着一死上金殿击鼓喊冤，结果一状告准，朝廷批准将林冲一案移交开封府办理。那开封府的府仪名叫杨清，乃是忠臣杨业之后，此人奉公守法，正直清廉。他接到林冲一案的同时，也接到高俅的亲笔书信，信中要他按照原供词定林冲的死罪。杨清想到童贯和高俅内外勾结，不知害了多少忠良，这林冲直剑缠入白虎堂一案必有蹊跷。杨清升堂，押林冲上来细细的盘问，林冲声泪俱下，痛斥童贯高俅误国误民，设计害人，望杨大人明察明断。杨清不惧高俅权高势大，如实录了林冲新的供词，圣上看到开封府的奏本，免去林冲的死罪，但林冲致剑进白虎堂确实违反了朝廷的规定，便将林冲判为充军发配沧州，免去一切官职。杨清把判决告诉了林冲，林冲对杨清的义举感激不尽，办完一切手续，杨清派董超和薛霸两人押送林冲去沧州，临行前将柴进的地址给了林冲，让他有事便去找柴进。这柴进乃是当地一大富豪，为人仗义，乐善好施，是杨清的好友。十里长亭一杯苦酒，西风瑟瑟树叶凋零。林冲面对着这凄凉的景象，想自己的悲惨的命运，便更恨高俅之辈兼比赵高，权倾董卓。看老母泪水横流，娇妻呜咽抽泣，林冲的心都要碎了。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凄凄惨惨忍痛舍恨，林冲挥泪告别母亲和妻子，踏上了漫漫从军之路。这张真娘与丈夫分别后，每天到庙里上香，祈求神灵保佑林冲一路平安。这天她上完香从庙中出来，碰到一帮纨绔子弟，那为首便是高俅的儿子高明。这贼子平日里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调戏民女，鱼肉乡里。今天他一见真娘生得俊俏，便垂涎三尺，目露荧光。他晃着身子挡着真娘的气路，嬉皮笑脸地动手调戏。真娘又羞又恼，将他痛斥一番，脱身离去。 这高衙内回到家里就神魂颠倒起来，真娘俏丽的容貌和苗条的身影老在他眼前浮现着。手下人有认识真娘的，便告诉主子，那便是林冲的妻子。高明听后恨不得林冲快死，好些霸占真娘。而这时的林冲则真的要大难临头了。原来那两个借差早被高俅买通，让他俩寻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杀了林冲，凭林冲脸上的金印回来领赏。这天林冲披枷带锁，步履艰难地被两个恶差人压着，来到一个名叫野猪林的树林中。但见这野猪林黑林压压，阴森森，树木幽密，草深莫稀。董超、薛霸一时眼色，两人来到靠在树木休息的林冲面前，抽出腰刀对林冲说： 林大人，我们俩奉高太尉之命，今天就取了你的性命，你要恨就恨高太尉去吧。 说着挥刀就砍向了林冲。这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树木后面一柄乌黑的混铁禅杖横扫了出来，当啷啷两声磕飞了董薛二人的腰刀。接着一声怒喝：大胆的狗差，居然敢明日杀人，吃我一杖。这林冲一看却是鲁达，原来鲁达恐林冲途中有失，一直悄悄地跟随着。那两个差人忙跪地求饶，鲁达听林冲劝说没杀了他们，但命他俩一路好生照料，不许再生歹意。前面就是柴进的庄院，离沧州也不太远了。鲁达见没有什么危险，就告别林冲而去。林冲在柴进府上住了两日，这天便到了沧州。沧州城外有一处朝廷的草料场，堆放着几十万斤草料，一个个巨大的草垛子如巨人般的耸立在那里。朝廷钦差公孙胜正在这里督办粮草，见林冲被押来，念林冲忠义，又与林冲相交甚好，便下令将看管草料场的肥差交给了林冲。林冲感动得热泪盈眶，便托公孙胜回到京城看望母亲与妻子。这高明听说林冲途中没有被害死，便差人到沧州去伺机杀死林冲，同时放出风来说林冲已经病死在沧州的牢中。林冲的母亲听说儿子死在沧州，急得一病不起。高衙内有三天两头前来逼婚，可怜七十多岁的老人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绝望地上吊自尽了。真娘忍痛办完了婆婆的丧事，也要自尽以保全贞洁。在邻居王婆婆的劝说和锦儿的舍身相救之下，设计逃出高衙内的魔掌。高衙内发现真娘逃去，急忙找来王进。高明把林冲那把宝剑交给王进，让他用这剑杀了真娘。王进奉命急急追赶，不几天便追上了真娘。这王进也是禁军教师，与林冲的关系不错，他把宝剑交给了真娘，让真娘烧给林冲。真娘感激王进的救命之恩，但又怕王进不好交差。王进告诉真娘，一切后事均已料理停当，他不回京城，要投延安府旧友去了。真娘朝着王进远去的方向跪拜了很久很久。秋去冬来，林冲在草料场度日如年地待了几个月了，他没有一天不思念母亲与妻子，盼望着有朝一日一家团圆。这天下午忽然下起了大雪，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从灰黑色的苍穹落下，不一会儿就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 到了傍晚，雪越下越大，林冲那栖身的小草房被厚厚的雪压得是吱吱作响，寒风夹杂着雪花从壁缝里吹了进来，冻得林冲是瑟瑟地发抖。他耐不住饥寒交迫，便取过佩剑，掖上酒葫芦，带好房门，奔二里外的酒铺而去。酒足饭饱之后，林冲又灌满壶酒，踏着厚厚的积雪，蹒跚地往回走。绕过了一个小山坡，林冲突然发现草料场火光冲天，又见两个人跌跌撞撞地从草料场方向往这边跑了过来。林冲心里一惊，急忙躲进路旁的破土地庙里边。那两个人也跑到土地庙前，坐在台阶上喘着粗气。其中的一个说：哎呀，这回高家可该放心了，你看这场大火，林冲他插翅他也难逃啊，就算他能躲过这场大火，那几十斤草料给烧了，也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啊，曹廷这回定是要他的小命了。林冲在庙内听得真切，从门缝中看清这两个正是高俅的亲信，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拔出剑冲了出来，一剑先砍翻了一个，另一个见林冲突然出现在眼前，吓得是屁滚尿流，连声求饶。林冲问清谁指使和家中的情形，知老母已死，妻子下落不明，恨高俅如此歹毒，怒从胆边生，将这一个也一剑杀死。雪还在下，火还在烧，林冲放下剑，望着冲天的大火和雪地上的两具尸首，仰天长叹，如此下场，到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罢罢罢，听说梁山聚了一群好汉，我就投奔他们一起反了吧。雪地上留着一串串深深的脚印，林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纷飞的大雪中。再说这张真娘带着王进奉还的剑，在去沧州的路上被乱兵冲散，后被一尼姑庵的道姑救到庵中，由于兵荒马乱，丈夫又不知死活，就在庵中削发为尼。后来长老圆寂，众尼见他聪明贤惠，便推举他做了长老。林冲经柴进引荐投了梁山，在宋公明手下做了马军统领，朝廷曾多次派兵围剿，却被打败，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人马是越来越大。皇上见势不好，就把这一切推在童贯和高俅的身上，派人把这两个奸佞抓了起来。这时林冲已经带领五万人马打到黄河边上，皇上急了，派了洪太玉前去招安。洪太玉将高俅等人押上囚车，带到林冲大营之前。洪太玉进到林冲的大帐内，对林冲说：高俅父子被濠州太守参奏弹劾，朝廷准奏，圣上下旨赦林冲死罪，授宋江等人为安抚使。林冲加旧职三级，将高俅父子押送军司问成死罪。圣上派下官前来招安群雄，抚遂百姓。林大人，皇上知您忠心贯日，冤气冲天，因此颁诏恩赐，还望林大人卸甲休兵，做个忠孝两全，身各俱美才是啊。林冲说：谢五皇洪恩，想我林冲草芥微屈，罪当该辍，何蒙圣上宽宥呢？就此停战休兵，归顺朝廷，但那高俅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此仇不雪，林冲终身有恨。洪太玉告诉林冲，那高俅已押在辕门外听凭林冲发落。林冲来到囚车旁，隶属高俅的种种罪行， 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挥剑斩了高俅等贼。梁山人马归顺朝廷后，林冲卸甲辞官回到乡下，后来在安中还愿，与妻子真娘团圆，夫妻俩从此男耕女织，相敬相爱，再也不涉足军政，过完人生的后半辈子。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